无意间在一个论坛看到了这样的讨论，相爱的最好状态是什么？有朋友回答说，合二为一，你眼中的就是我，我眼中的就是你。还有朋友说，最好的感觉就是自然，时常觉得身边有这么个人陪着自己真的很好。有朋友说，就像亲人一样。还有朋友说，其实相爱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了。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那一句，距离产生美。或许相爱就是把两个人变成一个人，又或许相爱让我们从此收获了一个没有血缘但却无比至亲的亲人。可是爱也需要空间，需要一个属于你自己的，只有自己，没有其他任何人包括他在内的一个空间，彼此的密不可分到各自独立的空间。我想他需要，你也需要，相爱大概就是这样吧。曾经以为自己是个很坚强的人，即使失去爱情也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，其实不是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人总是要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才能多了解自己一点，如果一切都可以避免，就不会怎么伤心了。于是我丢掉了我的爱情。曾经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即使失去一切我还有爱情，其实不是。直到有一天他和我说他不爱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一切都是自己在骗自己，以为自己真的找到了懂得爱自己的人，谁知道那个人却不是他。于是我丢掉了我的心。曾经以为自己没心没肺，即使受过伤害也会很快忘记，做回快乐的自己。其实不是，到处都是他留下的记忆，越想忘记反而会记得越深，每一次想起都会让自己很痛很痛。于是我丢掉了我的快乐。曾经听说过一个女人的最高境界是可以分配自己的感情，40%的爱情，50%的亲情，10%的其他感情。所以聪明的女人即使失去了爱情也不会是一无所有的。但是我现在真的一无所有，因为我丢掉了我自己。曾经以为伤我们最深的是爱情，其实不是。时间可以治疗爱情留下的痛，却带不走深刻在脑海里的记忆。没有了爱情，却仍然记得你第一次说爱我，第一次牵我的手，第一次吻我，第一次叫我亲爱的，第一次叫我宝贝，第一次叫我老婆大人，所带给我满心的感动与幸福。我丢不掉回忆。曾经以为自己很富有，其实不是。我丢掉了爱情，丢掉了心，丢掉了快乐，还丢掉了自己。唯一丢不掉的只有回忆。原来有许多其实我并不懂。午夜聆听你的心，在你身边，我是林子。 以为把梦握在手中，就以为这就是全部了。每次入梦之前沉思片刻，发现心有个洞。我以为爱永在怀中，以为就是幸福。每次寂寞触摸沉默时刻，我找不到我，为什么世界没有两全其美的选择，多或少总有些遗憾。变成熟了，然而每一件事解读的方式很多，我仍在摸索。解读的方式很多。